第三十课，请你慢点说。一，句子。 213，我的发音还差得远呢。 214，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215，你能看懂中文报吗？ 216，听和说比较难，看比较容易。 217，慢点说，我听得懂。 218，你忙什么呢？ 219，我父亲来了，我要陪他去旅行。 220，除了广州、上海以外，我们还要去香港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汉语说得不错，发音很清楚。 哪儿啊，还差得远呢。 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学了半年了。 你能看懂中文报吗？ 不能。 你觉得汉语难不难？ 听和说比较难，看比较容易，可以查词典。 我说的话你能听懂吗？ 慢点说，我听得懂。 你应该多跟中国人谈话。 对，这样可以提高听和说的能力。二， 你忙什么呢？我在收拾东西呢，我父亲来了，我要陪他去旅行。去哪儿啊？除了广州、上海以外，我们还要去香港，我得给他当导游。那你父亲一定很高兴。麻烦的是广东话、上海话我都听不懂。没关系，商店、饭店都说普通话，他们能听懂我说的话吗？没问题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现在你能看懂中文报吗？ 二，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学了半年了。三，除了广州、上海以外，我们还要去香港。扩展。一，汉语的发音不太难，语法也比较容易。 二，我预习了一个小时生词，现在这些生词都记住了。 四，生词。发音。比较。父亲。除了以外。清楚。查。谈。提高。能力。收拾。当。导游。普通话。放心。后天。小时。打字。包子。洗衣机。冰箱。语法。预习。记。专名。广州。香港。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 有一个小孩学认字，老师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一个人字，他学会了。第二天，老师见到他，在地上写了个人字，写得很大，他不认识了。老师说，这不是人字吗？你怎么忘了？他说，这个人比昨天那个人大多了，我不认识他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先生，危险，现在，圆圈，太极拳，劝告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那，哪，哪，那。 你练习发音呢？ 是啊，我觉得发音有点难。 你发音很清楚。 还差得远呢。 要是你每天练习，就能学得很好。